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不过用电脑查案好多噶 ，3D 的都有啦。 哦、有咁肯定。 即系好多呢啲类似嘅剧情嘅，但系呢个真系写得好。 呢个写得好嘅，亦都系讲 AI。咁当然另一套咧就即系唔使睇咁多啦，因为你五个 season 睇到你眼珠都跌晒出嚟啦。就系、是、天眼嗰度都叫做鹰眼追击。 鹰眼追击系啊。 鹰眼追击就系当年史蒂芬史密堡嗰个外将，后嚟就拍变形金刚嗰个后生仔咧，即系第一集。 嗯、 后面嗰啲我唔知系咪佢咧，我冇睇。咁就係講話美國軍方咪就係做咗個電腦囉，又係恐怖襲擊囉。 其實我估而家有㗎喇嗰啲。 係呀、啊、但係佢嗰條橋精彩㗎嘛，呢度、啊、都要劇透啦，因為 Eagle Eye 都好多年㗎啦，冇所謂啦。佢、 啊啊、 後嚟就發覺好多人神秘死亡，甚至係政府高層。 嗯。 咁喺度查落去，點解邊個令到佢死嘅呢？原來就係呢副電腦。點解呢？原來呢副電腦，嗱嗰時都未知嘅，佢著原來呢副電腦就係話呢，原來根據佢個分析呢，最危害國家安全嘅呢，就係呢啲無能嘅。嘅高層官員 都係諷刺嘅， 而到到最後咧，佢話原來最威脅到美國國土安全嘅就係美國總統，所以佢最後一幕咧，佢就係要殺美國總統嘅。咁而呢個男主角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好似女主角，就有個仔嘅，個仔喺個音樂會度咁樣嘅。如果音樂會咧，邊件樂器原來一奏到嗰個音符咧，就爆炸嗰個美國總統就死㗎啦。咁我呢個男主角，我唔記得叫咩名啦，都話係變形金剛嘅男主角啦。咁就係最後要千鈞一發嚟去救呢個美國總統，但係即係最諷刺嘅地方就係話要殺美國總統嗰個並非別人，唔係恐怖分子，原來就係要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嗰個電腦。 其實而家呢樣嘢，我好多人都擔心緊，因為而家好多嘅自動殺人機器咧已經成功咗，嗰啲 哦係啊， 喺天道射導彈嗰啲機咧、哦，無人機咧，以前都係用手控啫嘛， 係啊係啊， 而家有啲可能已經變咗做係無人操控。 冇錯冇錯，呢樣嘢咧其實係聯合國已經係成立咗一個即係委員會咧、 嗯， 就亦都有好多人咧有識之士咧叫做 Stop 呢個 Killer Robot。 但係好難嘅， 但係當然啦，其實最衰呢個當然就係呢個美帝啦，美帝根本係唔會停止嘅。 唔係你亞洲都有㗎，亞洲之前睇一個，佢都講話，某個區國家我唔講邊個啦，佢哋都有啲 killing robot 係射子彈。 但係其實講真咧，呢樣嘢咧，始終都有個相對嚟講叫始作俑者嘅，因為你美國嗰個係科技咁先進， 係啊， 係嘛，那個軍事實力咁強，咁如果你一向呢方面發展。即係當然啦，我哋生化就已經有一個聯合國日內瓦公約咁樣，就生化武器禁止嘛。但係呢樣嘢未有嘛。好啦，咁佢一路發展嗰個時間呢，其他國家有乜辦法唔追隨啫？即係而家正你大家知道《三國演義》㗎啦，魏蜀吳啦，係咪？譬如我哋中國就係、是、我哋大漢嘅梗係呢個蜀啦，係咪、嗯、即係等於劉備啦，係咪？咁但係呢你呢個美國呢就係、是曹魏啦，吓、啊，即系等于呢个曹操啦，咁强嘅，咁呢个普京咪即系等于呢、這个孙权咯，系嘛，孙权啫嘛，吴啫嘛，咁样，咁呢个喺魏蜀吴嘅争霸，唔系你死就我亡咧，你好似美国咁样，你发展任何嘢，其他人系冇计嘅，佢一定系逆步逆趋嘅，系嘛，就甚至最好嘅爬过你头添，咁当然冇可能啦，即系美国啲嘢咁先进，所以而家呢个所谓叫做机械人武器啊。robot weapons 啊 ，robotic weapons 咧， 系 一个非常之令人忧虑同不安嘅发展。 即系去翻到《炎天 Benin Day》嗰个古仔啦。 唔系即系 Terminator 啲嘛 ，Terminator 系啊，未来战士啦，净系 佢就系嗰阵时点解要翻嚟改变世界，就因为佢哋嗰个未来世界已经俾电脑控制。 但讲真咧，其实 Terminator 咧，我好印象睇嗰个续集嗰阵时咧，我直情呆咗喺戏院度。点解咧？因为嗰个阿洛舒华辛尼加咧，佢第一集咪奸嘅个， 系啊系啊， 但系佢第二集变咗中，即系抵死啊！即系佢啲编剧真系冇得顶。好啦，咁但系中嗰阵时咧，就嗰个细路仔同埋抑话嗰个 佢阿妈， 佢阿妈咧就问佢啊嘛，佢话究竟发生咩事？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佢话咧，其实嗰件事就咁嘅，就话因为人类咧，因为嗰阵时仲系美苏争霸啦，当然佢拍嗰阵时咧，其实即系苏联未倒台嘛，阴公、嗯，所以佢嗰套戏都仲系勾勾地啦。因为佢系1984年第一集，就1992年第二集，但系1992年拍嗰阵时咧，其实都苏联就系倒咗台啦，但系佢拍摄制嗰阵时系未倒噶嘛，即系倒紧噶嘛，咁你咪好难改剧本噶嘛， 系啊， 所以佢1991年嗰阵时已经拍噶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原来当时喺美苏冷战嘅时间啊，就佢哋为咗安全咧，就将嗰啲电脑就摆晒喺太空， 嗯， 喺个轨道嗰度吓，将嗰啲最劲嘅电脑，而且系操控晒所有嘅即系嗰啲弹道导弹嘅武器。咁咧、啊、就系、是、美国嗰个咧就叫 Skynet， 嗯， 叫咩天网啊 天網 ，Skynet。咁但系咧，佢就话1997年 咁我喺戏院嗰阵时咧，哇，几不死敏感啊！因为嗰阵时好似92年啫嘛，仲有五年先系97啊嘛，你知九七好敏感嘅香港人。喂，点解你荷里活好改唔改改1997年咧？咁样我几惊佢讲7月1日啊！ okay. 啊，点知佢唔系？嗱，你翻睇啊 T2 啊 T2 冇留意啊，嗰阵时真系 揸紧车噶，阿洛舒文新定家揸紧车噶。佢话原来咧1997年唔知八月几多号咧 ，SkyNet 就醒咗啦。 其实系咪应该同嗰个？咩推背图有关系啊？ 佢咪唔知啦， 因为佢1997年啊嘛， 意识推背图咩？ 好、oh, okay. 咁但系咧，佢就话人类嗰阵时就 panic 啦、嗯，恐慌，恐慌就想话 pull the plug，、 啊、 就想话掹个电掣，即系整瓜个 SkyNet。但系 SkyNet 早有防范啊嘛。咁嗰阵时 SkyNet 咧就还以颜色咧，因为佢控制晒所有嗰啲弹道飞弹咧、核弹头嗰啲咧，佢、 啊、 就令美国嗰啲咧几千支嘅导弹咧一齐发射，就射向呢个苏联。但系苏联梗系亦都有啲防御系统，一早已经 detect 到啦。哇，美国发射咁其实系挡唔到噶啦，苏联都咁，但系即系我哋同归于尽咯。于是咧就将苏联嗰啲有几千支咧有发射，咁所以咪先至有即系 Terminator 入面嗰个可怕景象系嘛？ 就呢、是這个就系阿列根当年嘅星球大战计划 系啦，佢本来想挡啊嘛，系嘛，但系收尾都放弃啦，即系唔实际啦。咁但系即系于是人类就系咁样啦，基本上就系可以话末日啦。 系啦， 末日当然就有啲死刑种，死刑种就要对抗呢啲所谓 The Rise。of the machines，、 嗯、 即係機器就起嚟啦咁樣。咁但係當然 Matrix 咧，其實就更進一步。Matrix 咧就話其實基本上人類係完全輸曬㗎啦。係 啊， 當然亦都有啲地下軍，但係咧大部分嘅人類咧呢、這個就真係講股冇博股，佢就冇殺曬佢，就攞嚟做叫做人體發電機。 嗯， 即係呢個就完全唔科學啦嚇、啊。好，咁你又繼續仲有嗱，我哋仲有大概四分鐘左右。 四分鐘。好啦，咁讲下近排有咩嘅科幻嘅劇集或者电影之类啦。 嗱，头先我讲咗 POI 啦，另外一个咧喺美国而家都好收得嘅， 系啊， 就系叫做 《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其实咧又系70年代咧系已经拍过一次电影， 电影版先系。 电影版嗰个系光头影帝尤柏连纳， 系啦、 啊，就系、是、做《国王与我》嗰、那个。 其实仲下集嘅。除咗个西部世界，仲有个未来系咪叫未来世界？ 系啊，好似系噶，系啊，系啊。咁但系嗰套咧，我就睇过噶，即系尤柏连纳嗰套咧、嗯，就好鬼闷嘅。 系，但系个新嘅概念啦，当其时系。咁而家今次呢个电视剧咧系重点啦，因为而家呢套咧喺美国好多人认为系经典剧集噶啦。 系啦、啊，就拍得唔错。 其实唔系唔错，系非常好。 哇！嗱，有你喺度亲自推介佢 Westworld 咧，其实佢系讲咩主题呢？其实佢系利用主题公园呢个概念， 系啦， 嗱，因为佢呢套电影70年代拍噶啦， 即系另一种嘅另一种嘅唔系另一种嘅侏罗纪公园， 冇错啦，系啦，冇错啦。但系主题公园咧，其实都系60年代先有嘅啫嘛， 冇错， 即系迪士尼乐园系60年代先开始有噶嘛，咁所以佢大概有咗10年或者10年多啲咧，有啲人就谂到啦，就将佢同科幻结合起嚟，不如我哋去发展一种主题公园，个主题公园咧。系可以满足你任何嘅欲望嘅， 冇错。 因为入面嘅人咧就任你差使，因为嗰啲系唔系人嚟嘅，嗰啲系 讲得系嘛？ 讲得 嗰啲系嗱，唔知系机械人定叫仿定话叫 Android 啦。 啊，你又叫仿真人啦，或者叫 Bionic 啦，但系我就当系机械人啦。唔系电影都系讲机械人嘅啫。 佢今次呢、這个 尤柏连纳嗰套系讲， 但今次有血嘅，所以我都唔知系边种。 哦，系啦，唔系有咁啊似咩咯？咪似呢一个2020香港叫2020啦，就叫做 Blade Runner。 其实真 Blade Runner 名咁啊嘛。 Blade Runner 咧，刀锋组啊，其实台湾亦做银翼杀手，银翼杀手系1982年嘅，就系夏里信福。即係佢拍完 Star Wars 之後呢，第一套擔正做大主角嘅就係呢個夏里信福，就是、Blade Runner 1982年。咁其實佢入面就係講呢啲，就係、是、好似叫做生化人。 重點係呢套嘢同生化有關，因為 The Blade Runner 係邵逸夫爵士投資嘅。 啊，係啊，係啊 ，Blade Runner 咁呢套經典啊，唔使講一定要睇啦。 Westworld 呢個重點， Westworld, 重點， 重點 有係咪應該影帝啊？安東尼學件事。 哦，係 佢係做一個嗱，我唔講係好人定壞人啦。總之佢一個好重要角色， 好、重要角色， 行硬企企講嘢啫。但係佢 咪沉默的羔羊嗰、那個 其實 食人嗰個咯。 睇佢係睇佢嗰個 演技啊 ，Anthony Hopkins 啊， 好似應該第一次拍電視劇，近年應該 電視劇係嘛？ 嚇嚇嚇！咁呢套嘢係非常好睇嘅， 即係佢其實係有一個諷刺成分，即係話人類追求呢個咁樣嘅享樂啦、就啲。主題公園啦，無論係環球片場也好，迪士尼公園也好，係去到極致，去到極致就係入面咧，就係滿足你任何慾望，好多人服侍你，你做乜都得，但係嗰啲咧原來係機械人嚟嘅。 你好多細嘅伏線係留低咗啦，一開頭嗰個遊客咧，佢揀啲帽係黑色、白色，有啲人研究緊係咩原因咯，即係好多嘢要大家要細心睇嘅。 哇！但我未有得睇播，但你梗系喺上网睇噶啦。 其实好多方法可以睇到嘅。 哦， 咁对 Westwell 我 你知我咩噶嘛？我等出碟噶嘛？你知我最老土噶嘛？我买碟噶嘛？ 剧你应该可以 iTunes 嗰啲睇到嘅。 啊，嗰啲睇到系嘛 ？Westwell 嗱，咁大家有留意啦 ，Nell 高度推荐系嘛？ 系啦系啦。 系咪未做完噶？ 未，第一季应该啱啱做完。 哇！就唔知有几多季啦。 签咗第二季噶啦，已经。 哦哦，喂，我又想问你啦，系咪有一套电影系讲呢个瘟疫嘅？咪叫做28天？系咪讲瘟疫噶？ 廿八天同埋廿八星期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有嗰其实嗰啲应该叫丧尸片。 都系丧尸片嚟噶。 类似丧尸咯。 哦，我一路都未睇啊，系嘛？ 因为又讲细菌，令到啲人系变咗丧尸咁样追杀啊个男女主角咁样。 哦哦哦，嗱，最后一分钟。俾你介紹多一套電影啦！ 哇，太多啦，點解講一次啦？ 太多 一分鐘啊，不如講下嚟緊我哋有咩嘅電視劇啊、電影嗰啲啦。其實好多方面都好多。咁我自己覺得我都係仲係等緊新嘅異形啦，新嘅、 哦、新嘅異形 係啦，因為佢之前嗰三部曲仲未完㗎嘛，嗯、即係好多好多。 佢都仲有一套新嘅 Star Trek 大電影嚟緊喎。 係啊係啊， 即係《星空奇遇前傳》 係啦，我 嘅嗰個系列。 今晚我會睇埋嗰個 Star Wars。 哦，當然啦，即係《星戰外傳》 係啦， 好似我哋阿前會長睇完，好好評喎，奇怪地，即係有甄子丹嗰個噃。 係啦。 哦，咁啊，我都真係好想睇啊，真係。 係啦，咁就一間睇完就可能 遲啲有機會我哋可以分享。 好啦， 好嘛？哇，眨眼啲時間，你個半鐘咁滯就去咗啦，係嘛？ 唔夠喉添， 唔夠喉，唔緊要，我哋大把機會，第時再請你上嚟同大家分享，好唔好 ？OK，OK， 好，拜拜。